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3集。到了华爵宗后门，他恍惚之间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定是竹寒。化成了人，轻轻推开那扇小门，立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玄衣身影回眸，眉头还有些微微皱着。他偏头笑得娇俏， 你又皱眉。 小师傅合着掌，今日披了身亮蓝色外袍，满脸认真地问他， 明明约好了，怎么今天来晚了？ 那语气带着他自己都抑制不住的娇声嗔怪。阿音只觉得听得心头微动，无论朱雀大街如何喧嚣烦恼，他的关城正在冷清小巷等他，此情此景，任谁也要叹一句太过静好。绷着脸开口却是丝毫不让，甚至有些刻意的刁钻。 何时约好？约好作甚？我是每日都那个时辰来找你，可也没有承诺过几时必到，还不准有些事情耽搁住了。 竹寒听罢眉头皱得更深，华爵宗后的这条巷子鲜有人指，四周静悄悄黑悠悠的。关城叹了口气，放下何时的手，舒展了眉头说道， 我忘记你那个时候睡着了，是我的过错。 阿音想了想便知，看他今夜特地穿了正袍，脚下也是一双头回见的新鞋。长安城这般热闹，寺中众人亦不见影，那定然是要约他出门。他甩了袖子走在前面，头也不回， 真是好生气人，日日来找你还要受你数落。 心中却在偷笑。关城紧跟着今日穿蓝衫的女子，试图扯她衣袖，可她仿佛背后长了眼睛，刻意躲开，急得赶紧瓮声道， 我没有。 阿音走得快， 修行之人不打诳语，你有。 眼见着马上走出这条巷子，即将进入主街，他自背后猛地抱住阿音的腰，头埋在他脖颈间，发茬有些扎耳朵。阿音强忍着笑听他说道， 阿音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不敢怪你了。 见阿音不语，竹寒接着说道， 是我太蠢太笨，我抱抱阿音，阿音切莫同我置气。 那一刻阿音目光所及，不知远处哪条街的花炮洒向天空，正短暂绚烂燃烧，他只觉得心都化了。有过路的人看过来，他不得不压抑住情感，扯他绕在他腰间的手臂， 放开啊，有人。 朱寒心头也担忧被人看到，但不可否认，更忧的还是他会不悦。又许是上元夜的灯光太亮，晃得竹寒也醉了，摇摇头，蹭得阿音耳畔欲痒。 不放。 阿音彻底被他打败了，转过身，踮脚在他脖颈处嘬了好大一声。 好了好了，我不去了，你快放开。 阴魔罗鬼哪里会在意自己被没被看，他曾经独自出入长安城，不知被多少人侧目垂涎，也是丝毫不觉有碍，现下无外乎是顾虑他的颜面。他无所谓的，一切都无所谓的，可算上竹寒，那所有的无便都成了有，且无穷无尽。刚进主街，阿音把手臂间的披帛散开挂在了头上，竹寒看在眼里，蓦地就想起了他曾在陈府那次，有些语塞， 为何蒙了纱？ 他遮得严实，只露个眼睛。阿音笑道， 我这般容貌哪里舍得给长安城那些臭男人看，我呀，我只给我的关城看。 竹寒红了脸，身边有踩着高跷戴昆仑奴面具的艺人经过，带着阵愈加热络的呼声，他听得不太真切，说道， 上次在陈府我绝没有嫌你。 阿音偷笑，眼睛像狡黠的猫儿。 嗯。 耳边传来些断断续续的吆喝声， 朱涵不知看到了个什么摊子，脸上挂了笑容，在熙攘人群中挤了进去。阿音为四周遍布的灯笼而莫名觉得心热，只觉得普通鬼魂惧怕火把，原来他这种几百年的鬼在大肆燃灯之处也会略有不适。来不及多想，竹涵手里拿着个绿叶卷成的小桶，脸上有些红，回到他面前递了过去。阿音细看是一捧青豆， 说是用特制的调料清炒过的，你尝尝看。 他笑着拿了一颗塞进口中，咀嚼出脆生生的声音，点了点头。 嗯，好吃。 见竹涵有些害羞，阿音推了过去。 你也尝尝呀，蠢官城总是看我作甚。 两人顺着人流边走边看，竹涵因他是鬼，娓娓道来有关上元习俗之事。 上元燃灯并非是本土习俗，来自古明绝国。每年正月元日，宗门之中皆摆灯树灯轮，后来才传到了中原，略有变化。若是行到正觉宗那边的主街，大多是宗徒所作，燃灯并没有这边的精致奢华。 他认真地讲，阿音认真地听，最喜欢他不缓不慢的调子，听得他心头痒痒的。见有一群人聚在一起，他指着笑道， 那是在拔河，自前朝传下来，据说圣人在兴庆宫也办过拔河比赛。 阿音对这些世俗之事兴趣不大，只因这喜庆日子里竹涵双颊有些红润，说起热闹之事更显露出了少有的少年气，他便也笑了。不远处又有高台之上教坊女子起舞，排出有些怪异的队形，同样的花钿面叶还有眉尾斜红，旁边有笙鼓箜篌等乐器伴奏，场面端庄富贵，满目皆是风韵。这下倒成了阿音主动问起， 他们这是什么？ 小师傅看过去淡笑道， 这叫字舞，便是摆成字的形状，我瞧线下是个安字，定是要出上元安康。 嗯，真是美人呐。 嗯，确实极美。 周围人来人往，阿音在下面扯他衣袖，歪头问道， 那阿音呢？ 阿音， 他正愣，转过身同他对视，金色披帛遮挡下，只见他一双眉目灵动，正含情媚视着他。 阿音是我心中长安最美的姑娘。 不论四面熙熙攘攘，伴随着多少欢笑，亦是孩童哭闹，一身玄衣亮袍的宗庙弟子、铜栏山金沙女子在此刻四目相对，层层叠袖下指尖偷偷相触。下一刻阿音拉起他就跑，竹涵不解，声音满是迷惑问道， 为何要跑？ 阿音不回头，不给他看那双耍坏的眼。 我看到华觉宗的弟子走过来，你还不跑？ 两人步履不停，穿过不知多少缓行游街的人，相同的橙黄灯火在眼前向后推散，线下长安城哪里都是怡然散漫的，只除了他们两个，似逃命似私奔，不断逃离着喧嚣，愈行愈远。关城不由得想到了上次，上次在清觉宗的长廊也是阿音拉着他头也不回地跑，可他这两番的心境却是截然不同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